大家好，我们继续再看《弟子规》第十七条。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直虚气，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今天呢，接着我们看下面：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我们先看事勿忙，忙多错。我想每一个人他都能亲身体会到，当自己很忙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紧张，紧张的到最后呢，可以说是没有头绪，所以呢就会错误百出。所以这一段话呢，事勿忙，忙多错，就是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呢，我们心里呢都要先有一个计划。什么是优先次序呢？我们都要明了哪一个应该先做啊，哪些比较重要，我们应该要先做，千万不可以等到时间呢非常紧迫的时候呢，才这个匆匆忙忙，非常的紧张呢，来把它完成，结果呢事与愿违，往往呢会做得不好，也很容易出差错，而且呢也会影响这个整个团体。如果是团体行动的话，你的紧张，你的忙乱呢，都会让人家呢情绪整个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内心一定要清清楚楚，不要事情很多就这个忙乱的没有头绪。那么为人父母的，在家里头教导自己的子女呢，我们平常也要有让他学习的机会，也就是说要机会教育，要让他做家事，或者说做家里的啊一些事情呢，请小孩呢也一起来这个参与，让他呢有立事练心的这种磨练机会。什么叫立事练心呢？在做事情的这个当中呢，教导他如何来观看你的心。过去墨学啊，经常举办这个家族性的夏令营。每当暑假的时候呢，所有的家亲眷属，这些小朋友呢，就会聚集在这个家里头，那么就会教他们。从哪里开始教起呢？从擦桌子，教他们怎么擦，摆碗筷呢，怎么摆。吃饱之后呢，教他们怎么收拾，收拾完以后呢，要教导他们呢如何洗碗。像这一套呢，做父母的千万不要把孩子学习的机会呢全部呢把它剥夺了，也不要因为孩子的功课很多，这些学习的机会呢都让他没有机会来做。你没有机会让他做事情，他就没有做事的这种经验。没有经验呢，一旦碰到事情很多， 他就很难这个料理啊，往往呢都会忙成一团。别的不说，我们就光看孩子的功课，如果他没有养成今日事今日毕，这个功课呢累积了很多，一旦要考试呢，匆匆忙忙的啊，在那里这个临时抱佛脚，像这些呢都是平常呢这个做父母的疏于对孩子的这个观察。所以事务忙，忙多错，事情呢我们不要啊，感觉与人感觉呢就是匆匆忙忙的，因为忙乱当中呢很容易出差错。所以古人告诉我们，欲速不达，做任何事情呢应该从容不迫啊，要有充裕的时间呢去这个稍微计划我们事情应该怎么做，免得呢事到临头啊挤在一起，忙乱在一堆，这个都很不好。而且呢个性很急的人，他越是容易犯这一句话。我们再往下看，物未难勿轻略。那么这个勿畏难呢，也是在说啊，我们做事或者说学习，在课业也好，或者说在处理事情也好呢，我们要有不畏困难的这种心态。人呢往往都会挑好做的去做，碰到困难的大部分都会畏缩啊，不敢前进。那么也因为这种心态呢，所以人要超越自己的能力啊，往往呢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很多小朋友啊，对他的课业呢，尤其是理科数学这一方面呢，还没有算呢就先投降说我不会，然后呢就把这个题目呢这个推到父母那里，请父母或者说请这个哥哥姐姐教他。碰到这种情形呢，我通常都会先告诉学生，要先把自己呢怕困难的这种心呢先去除掉啊，这种害怕的心理呢要自己先要有勇气来克服它。为什么呢？碰到困难的事情呢，我们冷静一点，头脑冷静一点啊，能反复再三的学习呢肯定可以做好。曾经呢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数学呢也不太好，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当他背到中庸里头的一段话，人一能知几百只，人十能知几千只，果能如此啊，虽愚必明，虽弱必强。那么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就举例跟他讲，当别人的聪明智慧呢比我们好很多的时候呢，可能他一次就会，但是我们如果用一百次的这个功夫呢来反复训练自己呢，也可以达到啊，也可以像他呢一样的行。那么如果人家呢用十次啊，十次的功夫呢就会做到，就能达到，那么我们啊，如果说差一点呢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要怕困难啊，我们用一千次呢说不定就可以完成。那么这个小朋友呢，他突然豁然开通的，他讲说，我终于明了了，我数学呢为什么都考得不好，就是我很害怕他，我做得太少。我说你很聪明，你能懂得这个意思，你就会运用，碰到任何困难呢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你能多学习你就会的。所以勿畏难呢，也是我们做人处事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种鼓励，还要鼓励自己不要怕困难。 要经常呢勉励自己呢，向自己挑战，果能如此呢，经常向自己挑战，那么你的这个才学呢，都会慢慢的进步，更为提升。但是呢，也不可以有骄慢的心态，勿轻略啊。这个轻略呢，就是有轻视啊，忽略。有很多小朋友呢，从小父母呢就给他上才艺班，或者说其他语言班，所以呢，他因为已经事前学习了，每当学校再有上同样的课的时候呢，他往往呢就会比较傲慢，因为他已经都会了。那么这样所表现出来呢，就是轻慢啊，轻慢的态度，不能谦虚。不能谦虚，就不会努力用功去学习。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对于世间的任何事情，或者说学业，我们不能有轻慢有轻忽的这种心态。我们都要用恭敬心求教于别人。看到别人做任何事情呢，我们应该要敬重他千万呢不能这个轻视别人做的事情呢，就是比较差，就是比较不好。所以这个轻略的心态呢，往往很多做父母的，他们呢也都会忽略忽略掉。所以呢，子女他从小也会向着父母学习，对任何事情呢，他不在乎，不看在眼里，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个示范。我们应该要特别的注意。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斗闹场"，"决勿进"，"邪僻事"，"决勿问"。那么，这个"斗闹场"呢，在过去在这个古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竞技的地方比如说有斗鸡的地方这个。有逗一些小动物的地方，闹呢就是非常热闹、很繁华的地方呢，决勿进从小呢，我们要告知自己的子女呢，这些地方呢，为什么不要接近呢？因为这些地方呢，比较容易有犯罪，犯罪的这个地方，往往都聚集在这里，它可以说经常。可能发生斗殴的现象有斗殴的情形发生，可以说是是非之地。那么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声色场所歌厅、舞厅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场所呢，它有一定的年龄限制。不是那个年龄的人，肯定不可以去，那是违法的。那么，如果子女呢经常去这种地方呢，我们晓得很多犯罪的地方呢，它所汇集的往往就在这里，因为这里呢去的人三教九流通通有，可以说出入的分子呢非常的复杂。那么自己的子弟如果说有经常到这种地方，为人父母的，应该要谨慎小心。为什么呢？声色场所呢，很容易令人堕落，很多不良的这个嗜好，不良的行为呢，可以说都是在这里，所学到、所污染到的。所以，为人父母不得不注意自己小孩出入场所的这种地方呢。应该要好好的注意。我们都晓得，孟母呢，她为了教育这个孟子，希望他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孟母呢有三迁，搬迁到最后一个地方呢，学校附近，才看到孟子呢每天会跟这些学生呢学习，所以环境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居家环境啊，是不是很接近这些斗闹的这些环境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环境不好，很容易令人污染而不晓得。有道是"入芝兰之室呢，久不闻其香；那么入鲍鱼之室呢，啊，久不闻其臭。"所以，环境对一个人可以说非常的这个有影响力，我们不可以不对这个环境重视。邪僻事，绝勿问。那么这里呢，从小啊，父母如果有讲一些这个比较怪异啊，孩子不应该听的话呢，也不应该在自己子弟面前呢讲这些话。那么所谓怪力乱神这些啊，或者说有涉及到啊这个妖魔鬼怪的啊，比较奇怪的、比较偏颇的啊、比较偏激的这种言论呢，我们都应该告诫孩子呢，不要接触。不仅不要接触呢，更不要去问他。如果孩子呢有好奇啊，有好奇，我们应该跟他讲，你听了这些话呢，晚上做噩梦啊，你睡不着，你会怕。那么你听了之后呢，你半夜呢不敢起来上厕所，所以对你呢来讲都是不好的。从小对孩子如果有这个好奇心啊，对不好的这种行为言论呢，我们都要告诫他啊，千万不要去这个了解。了解之后呢，对他身心都有严重的污染，反而是不好的事情。我们看完17条呢，可以清楚的了解，从一个人的行为、态度，还有他的内心啊、精神方面呢，都已经一一的这个陈述出来。尤其呢，事物盲多错啊，可以说现代人的一种通病啊。我们看到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很重。啊，事业呢非常的忙碌，所以呢经常呢忙得焦头烂额，那么内心呢也经常的惶恐不安。当我们读到这一条的时候呢，无论你是家长或者说社会人士，我们应该要特别的这个谨慎小心，那么我们就可以改正自己的这些这个忙碌啊紧张的这种习惯。请看第18条，将入门问孰蠢，将上堂生必扬。那么这一条呢，也告诉我们的生活礼仪。有很多孩子呢，他曾经跟我抱怨，他说呢，每一次妈妈到我的房间呢，她都不敲门。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不敲门？"她说："她会偷啊进来呢，突然来检查我有没有在看书。"那么我就跟她讲说："一定你有啊，曾经不在里头看书啊，看其他的这个漫画故事啊，看其他的课本，所以妈妈呢才会图解。"那么她就跟我讲说，我之后呢，我就把门锁起来，让妈妈呢没有办法进来。那么这个是妈妈呢也跟我投诉说，我女儿呢一进房间呢就把门锁起来，不让我进去。我怎么敲门呢？女儿就是不让我进去。那么这里呢就产生了这个一个这个亲子当中沟通不良的现象。我们如果读《弟子规》呢，我们就晓得，不管我们到什么样的房间啊，只要是这个到房间有人有无，这个有没有人呢，都应该要先敲敲门，先敲一下，轻轻的叩门，叩一下，让里头的人呢了解外头呢 有人。那么清敲之后呢，里头有答话之后呢，我们再请他进来，或者说同意允许之后呢，我们再进去。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凡是呢进入房间的时候，不论任何房间啊，或者说公家单位办公室也好呢，我们都要先敲门。敲门呢还要问啊里头有没有人啊，问孰存。为什么呢？我们晓得，如果当我们啊这个在门外看到里头呢，我们从外头可以看到很多双鞋子呢就在里头，我们就晓得里头有很多人在里头，说不定呢人家在开秘密的会议。如果我们很这个鲁莽的把门一开呢就进去，可能会妨碍到别人。那么如果说人家在开秘密啊机密的会议，你一进来呢也会被误以为呢你是不良之人，故意啊来当间谍啊来破坏，所以呢难免呢也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养成习惯，不管你到什么样的房间呢都要先敲门，一定要养成习惯，不论里头有没有人一定先敲门。那么我们也经常这个在公共场所呢，尤其呢我们在这个卫生间啊洗手间的时候呢，往往有的人呢非常的粗鲁。那么如果说加上里头的门锁坏掉呢可能因为你的鲁莽呢，这个彼此尴尬啊就会这个被这个就会发生这种很尴尬很困窘的事情。所以我们无论做长辈或者说晚辈，对于子女的房间呢，我们要入门呢也应该跟子女告知一下，先轻轻的敲门然后再进去，不要让里头的人呢也吓一跳啊，突然有人进来。尤其呢有时候办公室呢非常的静啊，如果说这样轻轻的走进去呢，可能人家呢会吓一跳。所以这种将入门问孰存呢，有很多成年人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在此呢，我们提出来，作为父母的一定要先以身作则，从家里做起。将上堂生必扬。那么这里呢也讲到上堂，这个堂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讲说大厅，或者说办公室比较大的往往呢这个要进去之前呢都会讲比如说敲门我是谁，我来的，或者说大家好让里头的人呢了解说有人出声一下生必扬，一定要让对方呢知道有人进来。比如说我们求学的阶段呢，进了办公室一定说报告然后才进去呢，让里头的老师师长呢知道有学生进来，这是一种礼貌。同时呢也告知里头的人呢知道有人将要进来，千万呢不可以这个很隐秘的这样走进去如果万一人家有掉了东西呢，那我们就有可能变成嫌疑人。所以将上堂要记住一定要出声音，这个声音呢也应该要出的这个和缓，不可以很急不可以呢这个很急很急的这个答应呢，这个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敲门进去之后呢或者说还没有进去呢，当别人问你是谁，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那么当里头的人呢有回答说你是谁呀，那么我们就要这个完全的把自己的身份呢表露出来。比如说我姓什么我名字叫什么，我是 谁好，我将找谁，一定呢要报告的清楚，让对方明了。那么无与我不分明，这里呢就讲说，如果你讲说我，无就是自己的意思，我呢也是自己的意思，不分明。如果你回答说我啦我啦，我是谁，别人不晓得。尤其呢我们现代人现代的家庭呢都有电铃，那么对方，我们按了电铃呢，对方拿起这个听筒呢，他一定会问说你是谁。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具名以告，我是谁，那么我要找谁，要让对方呢相信我们是谁，之后呢表明来意之后，他肯定就会开门。千万呢不可以很鲁莽，这个电铃呢拼命的按我们按电铃呢也是要轻轻缓缓的，不可以呢很猛很用力拼命的按。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呢每一次去上课，有时候他那个电铃呢按得非常急很难听，往往呢我都会告诫学生呢，按电铃呢也要有气质不可以拼命呢拼命一直按我跟他们讲说，你按完电铃呢一定要停一下，让里头的人呢，比如说他在房间，他在客厅，他在厨房，他听到以后呢一定要走路过来才为你开门回答回答你千万不可以说认为呢你按了人家马上就回答，这是很不礼貌的，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呢他都守在电铃的旁边。那么这样告诫学生之后呢，学生也能遵守这样的礼貌，按了以后呢稍微停一下如果说停了这个差不多20秒一分钟没有人呢，我们再按一下说不定呢这个在阳台后面没有听到，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再按，千万呢不可以这个很用力的这个很快速的这样按非常的吵，也会吵到别人。那么这个无与我不分明呢，除了入门之外呢，我们在这里呢也附带来说一下，每一次呢到了教师节，总会收到学生很多的卡片问候的卡片。那么有很多学生呢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呢跟他很熟，现在长大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上课了，他对老师的怀念呢就会写个卡片送给老师，顺便呢问候老师。可是呢往往他们都没有具姓只有写名叫某某。那么事隔那么久，学生又那么多，这个做老师的实在很难想起说这个人姓什么。所以呢无与我不分明我们知道这个对方呢知道说我自己呢对老师的一种礼貌，要这个写信问候老师。可是老师呢他没有办法记住那么多的学生。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学生，如果你5年10年以后你还相当怀念你的老师，写信给老师，写卡片送给老师呢一定要具姓具姓跟名把姓名呢完全写得清清楚楚，让老师呢清楚哦，你就是几年前的学生千万呢不要只有写名字写名字有时候呢又有很多同名的这个学生。所以这里呢也附带提出来没有具姓呢就不分明，没有办法辨别你是哪一位学生。我们再往下看下一句，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那么这里呢也讲到一般人这个习气毛病呢往往熟呢 先拿着对方的东西说请啊，请借我用一下。不是说先问啊，问了人家已经同意呢再动手拿，往往呢都是先拿然后再讲，这个也是非常不礼貌的。所以这里呢就再再的告诫我们，当你需要跟别人借东西啊，要用使用别人的东西，自己没有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啊，这个明明白白的告诉对方。需呢，就是必须啊，一定要先让对方同意你啊，同意借你使用，你才可以动手去拿。倘不问，即为偷。如果你没有问呢，你拿了就用呢，就等于是小偷，没有两样，就好像是小偷一样，没有两样。曾经呢，一个母亲跟我讲，她说这个《弟子规》很好用呢。我就问她说，何以说呢？她说今天她的女儿，她一双女儿呢，老大大概小学二年级，老二呢大概四五岁左右，那么两个人呢就吵架，妹妹呢就哭得很伤心啊，过来跟妈妈说姐姐骂她凶她，所以她很难过，她就哭了，请妈妈呢替她出气。这个妈妈呢很明理，她就问这个小女儿说，这个你到底有犯了哪些错误，所以姐姐才会骂你呢？那么这个妹妹就跟妈妈讲说，我只不过拿了姐姐的玩具而已，姐姐呢就不让我玩啊，就骂我，就凶我。那么妈妈呢就跟她讲说，好，我们来背《弟子规》第十八条，用人物，然后呢下来呢就接着让他念。这个小女生呢就说须明求，妈妈就接着呢她就说倘不问，那么最后一句呢即为偷呢就让这个妹妹讲。结果妹妹呢就哭得更大声说，妈妈我不愿意当小偷啊，我知道我错了啊，我不应该呢姐姐去上学的时候呢，我偷偷的去拿他的玩具来玩，那么又没有把姐姐的玩具呢放好，所以当这个五岁的女生呢，她读这个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呢，她就晓得说她的行为是错误的。母亲呢看到小女生她读到这里呢更为伤心，就跟妈妈讲说，我不是小偷。妈妈呢就安慰她，你当然不是小偷，那么做错事情呢过能改归于无，所以呢她就跟这个妹妹讲说啊，你知道你错误，赶快去跟姐姐道歉，道歉之后呢你以后不再犯，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罪过了。所以由这个小小的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可以晓得，我们千万不要看小小的年纪他不懂，他熟透以后呢，他自然而然他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五岁的小女生呢，她读到这一条，她知道她自己的行为错误，那么我们做大人的呢，我们更应该随时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呢，我们在用别人的东西呢，是不是会犯这种很急躁的毛病，先拿了再说，拿了之后呢再向他这个报告，或者说手上先拿说，哎，借我一下，然后掉头就跑。我们也在团体里头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人，那么这个呢都是很不尊重别人的一种态度，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到。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呢，也大概年纪啊，大概在小班左右，那么每一次呢我上完课呢，我都会请小朋友吃一点小东西 吃酸梅。那么这个小朋友呢，他每到下课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呢会去拿一包，然后拿到前面拿到我的面前，说拿一颗起来，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吃。那么第一次呢，他这样的动作因为以前呢都是我请他们，有时候我很忙，这个小朋友呢会按耐不住他就知道说这个酸梅放在哪里，所以他就自己去拿。拿了之后呢，到我面前，我就跟他讲说，《弟子规》里头有一句话说，这个没有经过同意，你拿了就好像小偷一样哦。他就说，哦，对不起，我错了。那么我就跟他讲说，凡是你要吃东西，是老师的东西，虽然呢，每一次上课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呢，首先一定要先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吃。在家里也一样哦，我就跟这个小朋友小小的年纪，我跟他讲，在家里呢，你要吃任何的东西，你也要问妈妈或者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吃。而且吃的时候呢，要从长辈先请，请到最后呢，你自己呢才吃。这个小朋友呢，经过我这样一次教诲之后呢，每一次呢，他就先来问他会说，老师下课了，请问我可不可以吃酸梅？我就说可以。那么他呢，去拿了一包酸梅来以后呢，就先一颗先送先请我吃。吃了以后呢，我已经有交代如果有看到其他的家长呢，一定要称呼什么妈妈好请吃，到最后呢自己再吃。果然呢，他也是如此。过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小朋友的母亲呢，他就告诉我说，哎，我女儿呢最近特别有礼貌。我说为什么？这个最近呢，她一反常态，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都会先请家人吃，吃了以后呢大家都吃了自己才吃。我说哦，那这个弟子规的功效还可不小呢。所以我们看到以上听到这两则呢，我们在家里头的的确确呢告诫我们的子女呢，随时随地呢无处不是教他的时候。那么弟子规里头的所有这些这个规范呢，可以说可以这个运用，普遍运用的很广，就看这个贤明的家长你如何来教导。我们再看下一句，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凡是你要借别人的东西，前面是说你要用别人的东西，一定呢也要明白的告知对方，让对方呢同意之后呢才可以拿去使用。那么此地呢就讲说，你借人家的东西及时还，这个及时呢就是有时间性比如说你跟人家讲说，我借完之后呢我马上，那么你就要记住你马上。那么你如果说我跟你借三天借一个礼拜，一定要在三天或者一个礼拜之内呢要还给人家清楚不可以呢借着然后就忘记了千万不可以。人呢最怕没有信用，你没有信用以后呢，就会这里有讲的，这里讲到后有急借不难，你以后呢还想再借，那么因为你的这个信用不好呢，人家就不会借你，你借呢再借呢就有困难。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凡是借人家的物品一定要及时的还人家，在时间内呢要还给别人，千万呢不要让人来推这个来催缴，说你这个欠我东西还没有还给我这个都是很不好的。更不可以说借了然后就忘了这个是更要不得的。后有急借不难，所以呢这里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人啊，寄人家物品呢，千万要记得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话，将来再接呢就非常的困难。尤其这个成年人呢，借钱这一方面呢，可以说很多人最忌讳也最怕，借了以后呢就不闻不问，就好像假装呢没有这一件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呢，他的这个声名为什么会败坏，就是借了以后呢很皮，就好像完全呢不当一回事，这不但非常没有这个没有礼貌，而且呢也相当的不应该。前面呢我们看完了锦，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信啊。十九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那么讲到这个信呢，我们看信的这个字，人言啊，人言呢就构成信。那么人讲话呢，这个话啊一定要真实，不真实呢就不信。那么讲话呢也要注重你有没有真诚，没有真诚呢就是没有诚意。那么我们晓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这个最频繁的啊，这个最容易沟通的就是言语啊，最容易这个表达的就是言语。那么言语如果说不能建立在互信啊这种基础上面呢，人与人的交往呢就可以说是非常的虚伪，非常的虚假。所以这里呢他也告诉我们，从小我们要建立自己家里的弟子呢要有诚信啊，要诚实，从小呢做人就要懂得诚实。在家里不能诚实，到外面呢就有可能犯了这个诈欺的行为，欺骗别人的这种言语呢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他这里讲到，凡出言信为先，凡是讲话呢，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到你讲出来的话是不是真话。所以呢所讲出来的话呢要以信实为第一。在《论语》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的人呢对于自己的言语非常的重视，每一次呢要讲话之前呢他都会善思啊，思考看看这一句话呢可不可以讲，该不该讲，讲了之后呢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每一次讲话啊就很怕说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耻攻之不待，这个耻呢就是啊会认为自己呢讲出来的话做不到呢是一个很大的耻辱。那么这里又讲到啊，我们知道呢讲话首先要建立在这个信用上面。再来告诉我们呢，诈与妄奚可焉，这个诈呢就是欺骗，妄呢就是不真实的语言啊，不诚实不老实的语言。奚可焉，奚呢怎么可以的意思，怎么可以做呢啊，可焉呢可以做啊，讲话已经要很老实的，那么这些欺骗啊，欺骗别人讲不真实的话怎么可以做呢啊，不真实就是谎话，说谎话。那么这里呢也要特别提出一点，有很多的家长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子弟呢小小的年纪呢肯定 不会说谎话。那么在过去呢，父母可以这样认为，很有道理，很正确。可是我们晓得现在的环境呢，大不如前。有一些孩子呢，他很聪明，他从电视上，他从电影里头呢，学到了很多这种绝活，欺骗的绝活。老师呢，有时候也会被这个学生欺骗，比如说作业，回到家里呢，跟母亲讲说，这个作业呢，放在学校，或者说今天没有作业。那么去到学校以后呢，就跟老师骗说，昨天家里有事情，所以作业呢来不及写。昨天呢，因为家里呢有重要人物来，所以呢我们就陪他吃饭，做什么什么，就谎话一大堆。所以我们在家里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子女呢他的言语。你只要能看着他的眸子，如果有讲谎话的话，我们从他的神情当中呢也可以窥见，可以窥见出来呢，这个言辞呢有闪烁，就可以晓得说这个孩子呢他有诈骗的行为。那么过去呢，也有一个学生暑假他写功课，那么我看了这个功课以后呢，我发觉为什么他的这些生词还有造词呢这么少。他这个明明课文呢有两三面，照理讲呢，我看到里头的这些生词呢有很多，但是呢他才少少的几行呢就没有。后来呢我就说，来来来，我要看一下你的课本，要对照一下这个划线，凡是要这个划线的地方呢，就是要写生词的地方。我就看了一下呢，我看到很多呢这个用铅笔画的划线呢，它被这个擦掉了，还有这个被擦过的痕迹。所以我才知道呢，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面对小孩子呢，不要小看他，年纪小小的，在现今的这个社会里头呢，他们在外面污染的机会呢相当的大。当我们觉得有异样呢，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因为忙而失于这个去追查，我们一定要追查，要看看。所以呢，这个诈跟妄，从小我们就要告诫自己的子弟，千万不可以说谎话。一发觉呢，一定要马上处理。那么处理管教的方式呢，前面有讲，父母责须顺承，你要看孩子呢他有没有这个接纳你，有没有接受你的教诲呢，你从这个你跟他的对应当中呢，你就可以清楚可以了解。那么如果说你看到孩子的眼神呢，他是瞪着你，那么这个时候父母你的教育方式呢，你要再稍微调试一下。如果你在教小孩，你发觉孩子的眼神呢，他没有忏悔，没有悔改，那么心里呢怀恨，他这个会表现在颜面上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时候呢，你必须呢要观察孩子的这个习性，有的是吃软不吃硬，有的是一定要吃硬不吃软。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这个标准呢没有一定的标准，你要善于观察小孩。我们再往下看，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那么这里呢指出人呢不要有太多话，太多话呢往往是惹祸的根源。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们都晓得话呢传来传去，讲来说去，到最后呢都变质了。 所以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啊，讲话当中呢，彼此之间都有可能马上当场就听错。那么听错之后呢，他所延伸出来可能问题会更大。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经常呢受困于流言，或者说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呢，到最后呢就惹出了很大的这个麻烦。所以我们深深了解说，话讲多了容易出毛病，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有这样经验，我相信呢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经验呢，我们今天读到《弟子规》了，一定要切戒之啊，一定要戒除自己的这种毛病。讲话呢，多说无益。那么如果要说话呢，唯其事，勿宁巧。这个唯其事，勿宁巧呢，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把握一个纲领，凡是无意义的话呢，我们不要讲；有意义的话，可以彼此互相勉励；真实之话，我们可以多说。啊，这些这个鼓励的话，还有这个彼此修身养性、可以互相提携的言语呢，我们可以这个朋友之间呢，我们可以多说无妨，讲好的话。讲真实的话，讲善良的话，啊，这些呢都很好。勿宁巧啊，这个勿宁巧呢，就是说我们讲话当中呢，有的人讲话啊，八九不离十呢，都是讲一些人我是非，啊，把一些人家的是非啦，种种呢，都是讲这些无意义的话，或者说自己呢，这个受到委屈啦，好像别人欺负他啦，不重视他。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啊，讲的如果有偏颇的话，都会变成佞巧。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讲话呢，就是到处告状；不真实的话呢，他到处讲。啊，这个佞呢，就是不真实、啊、偏颇；巧呢，也是巧辩啊，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这个话语，这些呢都是不好的。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啊，这个奸巧语呢，这个奸巧啊，也是不真实之话。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总会感觉我没有做错，为什么会有很多流言呢？那么这些流言呢，大部分都是有人啊破坏，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一般人所谓的说讲话呢很毒啊，一般人就会感受到说，有些人呢讲话真的会伤人，会刺人，这些呢都是属于奸巧语啊，相当不好。那么有一句话说，这个提到说这个利刀啊伤体，横亦合。就被刀子呢割到的话，这个伤痕呢很容易愈合。恶语伤人呢恨难消。如果你用不好的言语呢去伤害一个别人呢，往往啊让他这个可以说是一生都觉得非常的痛苦，很遗憾。所以这种恨呢会怀恨在心，往往呢他也会伺机报复。所以我们在言语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啊，为人父母的啊，这些言语呢都一定要切实的这个戒啊，不能讲。如果说父母经常在子弟的面前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那么这个子弟呢将来也会养成呢看到什么呢他会不平则鸣。那么我们晓得不平则鸣呢，也很容易得罪别人。所以在言语上面呢，这一条呢，就告诉我们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秽污词呢，就是不好的这个言语，粗鲁的言语啊。有人呢，这个骂人啊，会骂人，会讲一些脏话啊，甚至呢，把这个别人呢，封一个不好听、 不文雅的这个绰号呢，都相当的不好。尤其呢，同学之间，啊，小朋友当中呢，都很容易犯这种毛病。什么毛病呢？随便呢，啊，这个取绰号啊，来这个取笑别人，这些呢都是属于秽污词。孩子呢，千万不可以有这样的习气毛病。如果在家里呢，父母有发觉自己的子弟呢，经常口出恶言呢，也要很谨慎的这个小心来教导他，一定要告诉他，你不喜欢别人啊讲你不好，不喜欢听别人呢骂你，那么你同理呢，也不可以用这样的言辞呢来加于别人。市井气切戒之，这个市井气呢，就是指前面的这些呢，可以说是一般人啊，我们讲的这个市井小民。这里呢，凡出言到这个尖巧语、秽污词呢，可以说是一般人啊，一般人呢经常会犯的毛病。所以呢，切戒之，应该要切实的改正过来。修行呢，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学《弟子规》呢，也就是要改造自己，让自己更好。今天时间已到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再见，谢谢。